是很奇妙，今天我分享的内容正好也是跟受洗有关。好，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禁足啊，就是这个狱卒一家人啊，管理囚犯的这一家人怎样受洗归于主的名下哈、啊，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全家得救的教会。我们期待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的家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得救啊。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个内容。今天的内容，请各位手上如果有圣经哈、啊，请翻到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上个礼拜我们最后一段经文啊，提到了神给保罗看到这个异象，就是马其顿人需要福音，希望保罗和他的同伴能够来。所以我们看到是神主动做了这个事情，开了这个门。结果呢，他们到了马其顿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各位继续看《使徒行传》第16章11节开始哈、啊，因为我周报没办法打那么多。他们到那个地方去，遇见了一位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妇人。这个紫色布匹妇人是一个有钱人，啊，结果这个妇人就接受了主。我们看见这个妇人是预备好心的，她平时就敬畏神，啊，她听见主的道，神就开了她的心。第16章的第14节、15节，各位可以看见神主动开门，神主动预备人心，所以福音就开始传开了。因此这个吕迪亚成为欧洲第一个信主的女人啊，神传福音牵上一个姐妹信主了啊，你会发现神有奇妙的工作。还有一个姐妹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影响她的家人，所以看见结出了果子之后呢，又开始进入很大的一个试探跟逼迫当中啊。待会我们会来看哈、啊，福音传到个地方，带来影响。好，传福音。那在座的各位知道什么是福音吗？啊，也许在10年、在20年前，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福音。可是过去这10年、20年过来，我发现好像每个教会甚至每一个传道人对福音的定义越来越不同了。有人认为说福音就是使我们身体能够得到医治，能够更健康。所以有人是为了这个缘故来到教会啊。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如果是说福音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的身体更健康，那一些身体原本就已经很健康的人是不是就不需要福音了？因为很多人用其他方法他也可以身体很健康，吃有机的食物，好好的运动，好好的休息跟睡眠。那有的人认为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让我能够更富有，更成功。那同样的，有些人还没有相信福音之前他就已经很富有了，很成功了，那是不是这些人都不需要福音了？那有些人认为说啊，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让我能够进天国，能够上天堂。那如果福音的目的啊，是为了让我们死后进天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坐在这里呢？啊，去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哈，我妈妈的朋友从加州来，他们是天主教徒，然后他们也很成功，他们的儿子拿到 PhD， 然后他们在加州有好几栋房子出租给别人，所以他们什么都有了。那我就问他说：“哎，你们有去教会聚会吗？”他说：“我们很忙啊，啊，你们放假都在忙什么？我们放假要打球啊，我们放假要旅游啊。”我们放假要在家看电视啊。那我就问这个弟兄啊，说那你什么时候才打算去教会呢？他说啊，等我老了走不动的时候我再去教会吧。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老了走不动怎么去教会呢？如果福音只是为了让我们进天国，那我们临死前最后一刻信耶稣就好了。为什么临死之前啊，最后一刻，我想很多人很聪明哈、啊，很聪明啊。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教会，来听圣经？我甚至还要奉献，还要服侍。我临死之前最后一刻信耶稣就好了，就拿到这个天国的门票。可是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你临死的最后一刻？ 你真的有机会吗？啊，我们知道这个 Andy 哈、啊，我们的叶哥哈、啊，他的姐姐，他们也在美国有很好的成就，他的儿子也很好的成就。可是有一次他们坐飞机经过这个日本啊名古屋啊，结果飞机失事了，空难。啊，他辛苦了一辈子，还没机会享受，空难就走了啊。啊，他们坐的是华航啊，啊，我下个月也要坐华航回去啊。华航很好啊，华航很好。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知道你临死前最后一刻你有机会，你有时间来听福音呢？你有机会有时间请牧师来传福音给你听。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什么是福音？刚开始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哈，这是我们的领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节到第四节提到了什么是福音。各位手上的周报，我们的宣召，什么是福音？保罗说：“我传福音给你们，你们要因这个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是什么？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怎么样，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是为谁而死啊？为我们的罪而死。常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愿意提到罪，我们只告诉别人说你信耶稣你身体会更加健康。没有错，这是信耶稣之后我们有个权柄，我们可以为病人来祷告。当我们因着信靠主，我们心里得着喜乐，得着平安，我们身体自然就会得着健康。这样，有的时候神施行医治，有的时候神接我们回天家，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是为什么而死啊？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同样的，耶稣也胜过了死亡，第三天复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这样的福音跟我有什么关系？待会我们就会来看哈。我希望未来这几周，我们都常常思想：我为什么要信福音？这个福音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这个福音如何能够改变我每天的生活？常常我们以为，我们就是祷告接受主的那一刻，我信耶稣了 ，OK。那之后这个福音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不是每天都活在这个福音的恩典当中，得到释放，得到喜乐？待会我们就来看福音对城市带来的影响，福音对个人带来的影响，福音对我们家庭带来的影响。这个转化就是 transformation， how the gospel transform the city， our person and the family。 好，我们来看保罗希拉他们进入欧洲来传道了，没有说第一仗他们打赢了哈，有人信耶稣，他们很高兴。可是呢，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第十六章第十六节啊，他们遇到一群人，有一群人啊，当中有一个使女，一个女仆，她是被鬼附了的。但是她被鬼附了之后，可以告诉别人你买哪一张乐透会中奖，你买哪一张名牌啊，你去赌马，你去赌博怎样可以赢钱，你投资哪一个股票可以赢钱。所以许多人就围着这样子一个使女。所以保罗进到一个怎样的一个城市啊，一个怎样的城市？这个城市跟你我的城市是一样的，看重金钱，为了得到金钱，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即使交鬼，即使跟鬼打交道。这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这是城市的文化。当福音传到了一个地区的时候，一个乡村或是一个城市，它一定会挑战到人心的一个偶像。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城市，他们心里的偶像是什么？就是金钱。因此，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想要得到金钱。包括他们去寻找鬼的帮助， 对我们华人而言，可能我们喜欢算命，对不对？我用怎样的方法可以赚更多的钱？福音挑战我们人心的偶像。还有什么是我们人心的偶像呢？有人要追求爱情，爱情也可以成为你我的偶像。特别你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爱情可以成为你内心的偶像。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没有他你活不下去，你希望透过这个人或这个事这个物来满足唯有神能够满足你的事情。我再说一次，什么是偶像？你想用这个人或事或物来取代神才能够给你的，这就是偶像。金钱、权力、成功、爱情，甚至你我的家庭、你的配偶、你的孩子都可以成为你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先生生气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当你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可能我们信心就开始软弱了。任何人事物都可以成为你我的偶像。所以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十诫的第一条就是你们不可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因为如果你第一点守不住，你后面第二到第十点只不过你是寻找不同的偶像而已。不可奸淫，你把情欲当偶像；不可偷盗，你把钱财当偶像；不可说谎。为什么我们不可说谎？为什么我们要说谎？有时候我们为了我们的面子而说谎，是吗？我们面子也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如果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先要分辨什么是我们内心的偶像，什么拦阻了我们到神的面前。这偶像不一定是摆在桌上一尊一尊的啊，没有错，我们传统的信仰里面有这些一尊一尊的偶像。可是你看到这一群人，他们拜的不是那个鬼，拜的是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金钱。但是当保罗把这鬼赶出去之后，他们这赚钱的这个指望没有了，他们就开始来逼迫保罗跟他的同伴希拉。如果我们不能够分辨我们内心的偶像，这么说我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认识福音。那有一篇讲到，我贴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就是 Timothy Keller 纽约这个 Redeemer 这个 Church 蛮长的一篇讲到，大概一个小时，鼓励各位去听，各位去看。所以今天如果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福音，或是如果我要如何帮助你的配偶，帮助你的儿女，我不是要用心理学的方法，我要帮助他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福音，什么是他们内心的偶像。因为这个偶像是会控制你的，这个偶像好像给你带来暂时的快乐，这偶像会折磨你。你为了得着这个，有人为了得着父母的称赞，得着配偶的称赞，有人喜欢比较竞争，这些都可以成为你我的偶像，折磨我们。这些偶像成为你的主，你就永远得不着喜乐、平安跟释放，除非你把这位神摆在你的第一位。所以福音带来一个文化的冲击，带来文化的冲击。我刚刚提到这个纽约这个 Redeemer Church， 其实还有纽约还有其他很好的教会，很多成长的教会，过去这十几年来他们传真正的福音。对，十二年来纽约市的基督徒比例从0.48%成长到3.5%。在一个罪恶的城市里面，谁能够改变人心呢？有人说在纽约我们有人住过纽约别人会问你第一句话，就问你说，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你的工作会反映你的收入多少。那如果在 Boston， 别人见面第一句话会问你什么你是哪里毕业的 ？OK， 我们有哈佛，有 MIT， 我们有其他的名校。那如果你在 Philadelphia， 宾州费城，别人要问你什么？你是出生哪一个家庭的你的 background， 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你的背景、你的身份、你的学历、你赚的金钱，成为我的身份的一个象征，变成我依靠这个来过活。如果有一天我没有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得着一个自尊或者自信，得到一个自我的价值。我们请看下一页。上个礼拜我参加了一场聚会，两天的一个聚会，就是跟国内的一些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们来报告他们的事工。那我们也提一些问题，有些分享那这个聚会有一半是美国人，一半是华人来参加，因为很多美国教会支持对国内的家庭教会的侍奉，那他们就开始了这样子一个运动，提到了 Grace to City Gospel Movement 提到了福音的核心是恩典，福音的核心是恩典。当我们帮助别人看见内心的偶像，我们目的不是要来定罪他们，而是要他们怎么样从这个偶像当中得着释放，不再被这些偶像所捆绑，这叫做恩典。恩典要临到城市，他们有从北京来的，从四川成都来的，有从厦门来的，提到了这个福音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侍奉。那许多传道人像你我一样，常常我们只是传讲，告诉各位你应该做第一点，应该做第二点，应该做第三点。我们信耶稣之后，基督徒变得很辛苦做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可是我没有能力做到。可是什么是恩典呢？什么是福音呢？是因为我们被救赎了，耶稣为我们罪死了，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去侍奉那些偶像，不再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过生活，我们用感恩的心过每天的生活。所以有这样子一个教会的一个拓展的一个行动。那有一位讲员，美国人，他说现在在中国的情况就好像，各位看过这个日全食吗？就是太阳被月亮遮住，还是被地球遮住要几百年才会有一次这样子的日全食。他说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在城市里面这些家庭教会，只要他们聚会的人数不太多就是一个点不要太多，政府就不会来管你，应该是这么讲。那一位家庭教会领袖说，政府很害怕他不知道的事情，如果你让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反而你很安全所以对他们而言一位家庭教会领袖就说我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让他们能够放心。不仅如此，有一次他被抓去关了，他知道出来说我还是爱你们，我爱你们这些公安们，我不埋怨你们。但发现这些家庭教会领袖变了，他们不再敌对政府，但是他们也不加入所谓政府的教会，所谓三自教会，但是他们在那边聚会，政府也知道他们在那边聚会。有人说你到北京去，你租这个一个黄包车你们说某某教会在哪里我要找一个家庭教会。他说你要找哪一个家庭教会这里有好几个家庭教会，这栋楼有这个，那栋楼有那个，大家都知道教会在那里。对中国而言，这是几百年来一个机会，福音进到城市里面，以往福音进到乡村里面，对吧？福音进到城市里面，有这样子福音的一个转化，一个运动。期待神使用我们，就好像神使用保罗希拉一样，改变一个城市。他们挑战一个城市的文化，一个城市是看重金钱的，看重情欲的，看重自我的。但是福音带来真正的释放，真正的自由，怎么看呢？怎么知道呢？我们看下一段结果这个保罗跟希拉怎么办被怎么样？衣服被剥了，被棍子打了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在一些地区。如果你是保罗跟希拉，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神不是你开了门吗？你不是让我们进入这马其顿这个地区，进入欧洲来传道吗？你开了门，怎么还让我们受到这么大的逼迫，这么大的拦阻， 但是保罗希拉怎么样？他们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为什么他们在监狱里面还可以唱诗赞美神？如果是你，你在监狱里面会唱诗赞美神吗？如果是你啊，也许我们都没有被抓到监狱里的经历过啊，你在病痛当中你还能够唱诗赞美神吗？你夫妻吵架，你还能唱诗赞美神吗？你的孩子不听话，你还能唱诗赞美神吗？这叫做福音。你真的被福音的大能改变了吗？保罗跟希拉被福音的大能改变，他们知道这个算不得什么，不会影响他们对神的信心跟信靠，他们仍然可以唱诗赞美神。然后呢，其他的囚犯怎么样？起来打他们吗？哎，不要吵，我要睡觉，你们唱什么诗啊？不会，其他囚犯怎么样？他们竟然是侧耳而听啊。怎么一个情况？我们看过很多电影啊，在监牢里面，那你进去都被别人虐待，对不对？这两个人唱诗赞美神，别人没有打他，没有虐待他们，他们什么侧耳而听，他们太稀奇了，太稀奇了。这些人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被关进来，他们还能够感恩，还能赞美神，他们的信心在哪里？他们的喜乐何在？我也要。这些囚犯说，我也要，我也很苦啊，为什么你跟我同样被关？哦，两个同样，我都是病人，我都是癌症病人，为什么他可以喜乐，我没有办法喜乐呢？为什么他生意失败他可以喜乐，我生意失败我不能喜乐呢？我们都有不同的困难，但是福音是否真的影响到你每天的生活，你每天的态度？唱诗赞美神，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啊？神主动做工，对吧？这个地大震动啊，监狱门全开了，门开了 ，OK， 你是保罗跟希拉，你怎么办？哎，我是被非法拘禁，被非法关进来，今天神已经开门了，你怎么办 ？Mission impossible 啊，天使来帮我开门了，对不对？赶快跑啊！我赶快逃嘛，对吧？你逃不逃？ 逃。 那他们逃不逃？他们说我们在这里，我们不逃。哎，这两个人精神有问题呀、啊！我们不逃。而且这个典狱长，这个狱卒说，看到他们门开了，担心他们逃跑要自杀，他还有空说：“哎，不要自杀，不要伤害自己。”哎，究竟是谁被逼迫啊？是他们两个被逼迫，还是这个典狱长被逼迫？是他们被逼迫，这是何等的信心啊！我想到我有一次，我以前也分享过啊，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公寓里面有一个小偷进来，他原本只是想偷东西，可是没想到正好我回家了，门一打开来，他看见我大眼瞪小眼，怎么办？他把枪掏出来，把钱，就叫我把钱拿出来，对吧？我也说过了，不再讲细节啊。我后来告诉他说，我是传道人，我银行里的钱都是教会给我的，我一毛钱不能给你。我当面这么说，我说我不能给你这个钱啊，我把我身上的现金给你，我信用卡不能给你。他考虑了三秒钟，他就走了。我的门是开着的，这时候我该怎么办？把门关起来报警啊，对不对？没有，我把门打开说：“某某某，哎，这位先生，请你不要这样子做，因为这做事太危险了。你有什么困难吗？为什么你要偷东西要抢？”他说：“你不要管我。”他就逃跑了。哦，不是说你要效法我哈、啊，遇到这种情况你赶快关门吧。那只是我们回头看保罗跟希拉，他们做的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关心的是别人？他们被逼迫，他们关心那些被逼迫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中国家庭教会成长得这么快。他们不是用暴力的手段，他们爱那些逼迫他们的人。我刚才讲的这位牧师啊，姓什么我就不说了，因为有录音。 他自己就是高干的子弟，他的父亲就是公安，几十年了公安。他说我从小我可以随便进出中南海啊，因为我父亲就是高阶的国家警察。可是后来他信耶稣了，不仅信耶稣还做了牧师，不仅做了牧师还成为家庭教会当中的领袖。那怎么办呢？当他被抓的时候，他说我没办法找任何一个人救我，我以前认识中南海的这些朋友们，我爸爸的朋友们一个都不能救我。但是他出来了之后带领了他父亲信主。希望有机会我再邀请他来我们这个地区来讲到，也许我们有退休会啊，提到了神如何用爱来改变一个城市，即使是那些敌对你的人。他的父亲几十年的老党员，在临终之前也都祷告接受主信主了。神可以改变城市，改变个人，改变家庭啊。我们继续来看哦，下一段福音对家庭的转化。所以这个禁足哈，这个狱卒哈，非常稀奇哈，他也担心也害怕是吧？他就问这个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期待我们每一位都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你问过这个问题吗？我想当时你问过才会留在这里。好，什么样的人会问这个问题？你发现我自己没办法救我自己，我被捆绑，我被罪恶捆绑，我被偶像捆绑，我没办法救我自己，我希望被释放得拯救。你们这两个人认识神，保罗其他你们认识神，你教我告诉我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可以以为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像我们传统信仰一样哈，啊，三跪九叩啊，这个各样的三生素果啊，中国春节到了都是这样子嘛，对不对？这个诸公宰了，我要做这些事情，我要靠我的努力我才能得救，我要怎么行，我要怎么做？保罗怎么回答？保罗有没有先说OK， 那你要回想一下你的成长过程，你的背景，有没有什么人伤害了你啊？你的父亲母亲伤害了你啊？你的配偶伤害了你啊？保罗没有帮他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counseling 啊，回顾他过去成长的背景，谁谁谁伤害了他。保罗只告诉他最直接最简单，怎么样？当信主耶稣。保罗没有说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当相信主耶稣，把你的信心摆在这一位为你受死又复活的主身上，当信主耶稣你就能够得救。他没有任何的犹豫。如果各位看一些脱口秀哈，访谈 Larry King 等等等等，他们都很喜欢访问一些牧师，一个人怎样才可以得救？那牧师们说，对，耶稣啊是唯一的救法。那这个主持人一定会再问这个问题，如果信耶稣是唯一得救的管道，那些回教徒那些犹太教徒是否都不能得救，都进不了天堂，都要下地狱？你发现很多大教会的牧师们，有名的传道人，不敢承认这个事情，不敢直接的告诉这些听众、这些观众，在这数百万人面前来承认。嘿，各位，我们在怕什么？今天保罗、希拉在监牢里面，他们可能明天就被杀了，他们并不畏惧告诉他们这个真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然要得救。当我们告诉别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爱他们的缘故，不是为了要定罪他们的缘故。如果你对于回教徒、对于犹太教徒 或是摩门教徒，或是我们最近讨论的 homosexual 这样子的行为的人，你告诉他你要信主耶稣，你要悔改，你要得到从情欲当中得到释放，我们是因为爱他们缘故才告诉他们，这是唯一一条路。不要走错了，我们希望你得救，所以我告诉你耶稣是唯一一条路。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I am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有资格做这样宣告，因为没有人能够像耶稣行这样的神迹，也没有人从死里复活就永远不再死。你和你一家必然要得救，是不是说家里有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家同时马上全家都得救了啊？不是哈，我们都知道不是嘛，对吧？你怎么知道不是？因为刚才是第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怎么样？他们就是保罗跟希拉，就把主的道讲给谁听啊？他和他的全家人听。后来狱卒把他们带去，请他们吃饭，上他们家里去。所以怎么样？是就狱卒一个人听到神的道吗？不是。是全家的人都听到主的道。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爸爸一家啊，这个小女儿也得救，归入主的名下啊。最先是谁信主啊？爸爸先信主还是姐先信主啊？还是都已经信主了？然后再来女儿，大女儿，然后再小女儿，对吧？怎么样能够全家得救？我全家都听到主的道了吗？他们邀请，哎，各位，他们这个时候还在监牢里，对吧？啊，也许是半夜嘛，对，刚不是叫半夜吗？啊，半夜邀请到他们全家，我不知道他们是家人还在睡觉吗？啊，把家里人全部找起来，啊，起床起床！我邀请了两个囚犯跟我们讲道，哎，你要不要起床啊？今天如果你的先生半夜邀请了两个囚犯 ，OK？啊，来你们家，太太孩子起床，我邀请了两个客人传福音给你们听，你说神经病啊，你找两个官员跟我们讲话我还愿意听，你找两个囚犯跟我讲道，但是怎么样啊，他们全家人都信了，全家人怎么立刻就受洗了，然后他们就哀宴了啊，啊，我们待会也有哀宴，所以欢迎各位邀请我到你们家去啊，不一定要吃饭的啊，不一定要吃饭，啊，吃饭也是很好了，啊，也是很好，我来分享福音嘛，对吧？分享福音嘛，你和你一家必然要得救啊！为什么？我母亲一家也是这样，他们广东人，他们是客家人，先是外公姓朱。再来姐姐信主，他们全家九个兄弟姐妹，只有一个还没信主，其他都信主了。上帝的确祝福他们的事业，原本他们真的很穷啊，这些客家人逃离中国嘛，逃到南洋去，像我们熊林他们跑到哪里去了，跑到 Mauritius 去了，跑到非洲去了，逃啊，对吧？但是福音影响到他们全家人，感谢主，福音可以的确可以改变我们的经济状况。当你照着圣经的法则去理财的时候，是吧？脱离贫穷，圣经上讲，我不见义人的后裔讨饭，对吧？所以我看见我母亲全家他们怎样的，因着义人信主，一个九个兄弟姐妹，八个信主了，还有一位还没信主。啊，他生意做得最不好，上帝也借这个事情提醒他：你没有依靠神嘛？你懒惰嘛？你依靠自己嘛？所以我们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呢？像这狱卒一样，感谢主，我们在周当中有许多你邀请你的家人来，我们来听福音，最后全家受洗都很喜乐，这是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喜乐。最后啊，我们来做一个结尾哈， 结尾哈，就是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啊，预备来。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后是中国人。这希腊人就指所有不是犹太人的人。不要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各位在座已经是基督徒好多年的，你觉得你感受到福音的大能吗？福音改变了你吗？你觉得你的孩子感受到福音大能？如果没有，你可能还不是真的很明白认识福音啊。很多人我们有不同的动机来信耶稣，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生命没有成长？我们心里有许多偶像，我们想要上帝，我们还想要另外的，可能是很好，但是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最绝对的，超过于神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分辨我们内心的偶像，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能够放下这些偶像，丢弃这些偶像，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单单依靠神。不是说你不要工作不要努力哈，神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努力，怎么夫妻相处，怎么教养儿女，是你有许多的原则，但是不要把这些当作你的偶像崇拜他，单单来依靠主。你要得到恩典，得到释放，你不需要证明你自己，你可以从神得到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赞美感谢你，在2000年前我们看见就是这两位弟兄保罗跟希拉，你差遣他们进入欧洲，看见有人得救信主，也有人讨厌他们厌恶他们，因为破坏了他们对金钱的追求，他们心中的偶像。主帮助我们基督徒，我们如今在这个文化当中，我们内心仍然有许多的偶像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没有办法得到喜乐。主啊，帮助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单单的来依靠你，来仰望你，来跟随你，也帮助我们将这样的福音，这样的好消息带给我们的家人，他们也在各样的愁苦当中，因为没有得到神，就得不着真正的喜乐跟平安。帮助我们经历到福音的恩典，在恩典底下生活，不是在律法底下，不是因为我信了耶稣我必须做这个或必须做那个，而是我信了耶稣，我愿意来顺服神。我们是一个被释放的囚犯，我们不要再回去过去的罪恶当中，做一个真正因着福音得着自由的人。也为在座的我们家人来祷告，求主你开了他们的心，让他们受感动，让他们接受这福音的大能，就是信靠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